好，我叉叉咧，继续上个礼拜嘅 FGO， 今次就讲活动啦。活动应该用嚟讲下啲古灵精怪啊，啲实质现实活动啊。嗱，首先讲咗每年一度最多新角实装破财最紧要嘅水日活动。旧年咧就旧年就话前年就话同人节啦，今年就咩加斯维加斯，即系估佢唔到， 少咗一只。之前七只噶，今次六只噶。 六只咩？ 今次六只噶咋？抽嘅六只噶咋？之前七隻噶嘛？ 哦，嗱，今次水族嗱，今日咁有，但有啲唔同喎。今年雪，因為今年泳州活動一堆七個七一星喎，七個低星角啊嘛，仲免仲唔抵，仲係你唔使貨值抽到喎。同埋公認嗰七一星角嗰啲模組啊、寶具畫面咧，係豪華到就係、是，尤其依下送啊，即係話依下送十三星啊嘛，就係、是，可以黑絲四星， Lily 四星，而家系好似冇二神喺度噶。 唔系嗱，十三星就系咩啊？四个四星，一个星， 依下送一星咯。 系啦，咁十三星咯。 但系依下送点最多人练？第一个练佢就成功之外，最多人第一个练佢嘅点解啊？终于有低星一星啊！ 第一嗱，第一 低星一星剑， 一星剑啊，系啊。 最一佢 剑终于有一个低个。三星 一星以前，一星以前咪一星唔好话两星，一星唔好话两星冇啊， 一 冇啊，最少都系三星啊！而家第一次有一星剑啊， 所以对嗰阵时第一开头最练力， 同埋嗰个即系呢个木呢、這个当呢、這个 当呢、這个自爆啦，呢个自爆系统出咗现咧，就真系啲人即刻狂练神功神功。 嗱，首先讲下七个一星，首先就系、是。大家萬中 低升啦，低升啦， 有抽啦，即係嗰次，因為佢嗰個 FGO 周年四周年活動咧宣布嘅，即係喺度話聲嘅。嗱，首先就係頭先個之上一個禮拜講過啦，二亞筒啦，一升即係俗稱十三升嘅，跟住就係圓桌騎士團嘅兩升，即係佢最低嘅。 阿高文個妹。 加利斯 出過噶啦，買第一個你 買同人要 唱 同人字咯， 係啦，就係買副本嘅。 唔係， 但係問題就係之後佢買嗰本副本嚟噶嘛？佢講過 係。佢之後去揾嗰本就係。係 啦。 而黑精話嗰本唔係副本。 係啊，黑精唔係副本，但係跟然後咧就係。 唔係，不過嗰陣時估唔到係二星啫。 係估唔到二星，諗住點都係三星噶嘛？完唱超級三星佢二星。 諗住係四星添。 跟住咧就係八十六目。黑色准男爵又名木忍系变态。 我初初以为佢出嚟会系四星甚至五星。 唔系嗰个佢出 初初佢出嗰张图， 咪太有型啦！张图 佢出嗰阵时系嗰、那个电影 event 嗰度拍电影 event 入边嗰个 八十六木 撞入嚟嗰个执事 系咯 嗰个， 因为佢因为木个样太因为太有型，太有型靓仔。大家估个点？你起码三星啦，咁吓两星你咁轻，你咁好啊？抽都唔使抽， 即系一送。其实如果唔系因为大家要特登要揾个渣男，话特系佢系渣男嘅话，如果都唔会俾一星佢啦。佢个实力嗰啲好多嘢，个技能组其实都系整咗三星至少啊。 唔系咁，唔系唔同嘅，因为咧 FGO 特色就系咩？星越低咧技能越恶噶嘛。你谂下莫扎特。 唔系星嘅话咧，佢个技能系唔系越恶，而系佢個問題係通常低星嘅佢個 CT 時間特別會長一兩 turn 嘅，會長三四星同樣嘅效果咧，一星嘅會都會長啲 CT 時間嘅。 係啦，但係仲有啊，依家仲係奇怪就係、是、大家估佢你嗌哥號船長一定拉打，結果嚇 Saber， 即係最好嘢就係連啲語音都話我應該係 Saber 㗎。但原因就咁，其實因為就係巴薩洛咧就食咗 Saber 食咗拉打個位，咁你冇理由整多個拉打㗎。就揀乜嘢啦？ 太多啦！ 太多啦！嗱，仲有跟住陳工咧， 佢係要設計一次，點解要七？點解一次出七個啊？係要七熟每個一個啊？嘅意思啊？ 係啦，然後咧就係超軍師陳工， 自爆， 只要有陳工，等於你都可以大英雄。 最後係寶具， 最低要差嘅寶具啊嘛！依個陣間再講，依個就 但係佢係一個。佢出咗嚟就多咗一個自爆系統，即係等同四星人哋四星嘅孔明系統啊，雙書像系統嗰級數噶。 神功師審啊！ 自爆系統神功師審。 唔係，簡單嗰樣，三回合殺十二個人嘅男人，三個敵人三六九，跟住再加三個同伴。嗱，仲有一狂之就三六尾，暫時未喺主線出場嘅三六尾，等睇幾時出啦。 活動出咯。 係咯，活動都暫時未出。 咁咧就出暫時咧就七七個啦。跟住咧 殺職就誒係啦，頭先講嗰個 咪後體咯，後體科代咯，因為佢喺二點喺亞特蘭斯走紅，結果大家而家成為咗新偶像，再加埋貴光遊衣配音。 啊，係啦，同埋都係頭先提過嘅 貴光遊衣 呢個小工兵啦， 阿帕利斯咯， 係啊， 正太咯，又好多吐槽點嘅位。即今年永中活動咧，就係賭場，就係一貫嘅啦。每個筆者自己寫一段，跟住就散收收嘅一貫嘢。呢樣嘢係，因為佢聖誕，因為佢咧永中活動咧，通常就係咩？即個大郎寫咗之後，每個主筆你自己寫一段，即係拼出嚟，然後砌埋一對，所以咧就散收收嘅。 即係總之就你負責邊個角色就揾翻嗰個作者去寫咯。 即係例如話係寫阿泳裝沖田啫，就係一定堅持嘅，睇佢筆法一定堅持嚟嘅。咁冇意我冇估錯嘅話咧，寫阿水著利斯咧就應該係蘑菇嚟嘅。 嗯。 而寫阿螢幕機咧，英井定係東出咧唔知，但係應該就係應該我寫阿。財職撈啦，水獅子王咧就係、是、應該就似英只似東出，試下佢兩個成日撈亂嘅佢兩個啲嘢。 咁仲有其他人嘅？ 係咯，仲有其他人寫話啲散啲十 sorry 咁樣。 但係Lilies就真係似蘑菇啲嘢，因為我直情我諗我佢令到我諗翻起我以前玩 CCC 嗰陣嗰個恐怖版嘅Lilies咯。 但係結果係而家去到嚇。有用家之後嚇，有六個 figure 工場，幾蘑菇風格嘅。 唔係啊 ，Lilies 一向都係中意 figure 噶嘛。 係啊，但係佢就係原來所謂用家就係咩？原來用咗係做黑心工場嘅咋，幾幹嘅嗰段又係。即係嗱，新角方面，首先就係萬眾期待。水著沖田，因為。自從咧，松田呢、這個松田冇泳裝呢個啃玩咗咁耐之後咧，大家等緊幾時玩呢個啃？ 係連星優獎都有泳裝啦， 係啦，終於輪到佢啦！今年就結果成個啃小碌咗喺度， 噴射 松田 J 總司 J 係咩 ？Jet 噴射松田 J 總司啊嘛，成個啃小碌咗喺度，再加埋女英雄 XX。 仲要去以為自己得翻三日命， 原來所謂三日命係銀行三日命，即係話緊就係你八百年都冇問題嘅。但係喂，點解噴射器差唔多嚟㗎？唔得㗎，你噴射器同你靈機合埋一齊㗎啦。總之你只要繼續泳裝嘅話咧，你個噴射器差唔多嚟㗎啦。 唔係啊，差唔多嚟啊，大佬可以 迷彩 就 同 佢迷彩咗嘅， 迷彩咗佢嘅噴射器依然喺度嘅。跟住咧就係第終於伊莉莎白家族第一個泳裝啦，泳裝卡米拉。就是拉扎職嚟嘅， 揸車啊嘛， 系啦，揸車，然後就 其實嗰架車係就係嗰個 鐵柱改嘅，跟住同埋狂玩貓眼啃咯， 係 公職嘅公職型暴機， 玩 war game 咯， 玩 war game 咯，然後槍職嘅莉莉絲，水著莉莉絲，同埋。 企鵝莉莉絲 咩啊？佢話係 利維坦， 利維坦啊！ 大家以為企鵝莉莉絲啊嘛？ 你放心啊嘛， 然後最後就係 點睇都係企鵝嚟噶啦。 然後最後就係最初冇人估到咁紅嘅喺博本裏邊，但係結果係超越咗莉莉絲成為咗博本王嘅，所以就獅子王 兔仔啊嘛， 係啊， 兔女郎， 兔女郎啊嘛，係啲博金，因為獅子王出博本多到你嚇你都驚噶，紅到爆啊！ 唔係最緊要佢唔係。即不是本家版啊，是獅子王版嚟嘅。本家版悟空啊嘛，獅子王版是巨乳嚟噶嘛。呢樣嘢最緊要啊！ 應該我就是、因為根據川崎明子講法就係、是，佢唔係佢想配得啊水隻獅王比較温柔啲，但係唔知佢出嚟嘅效果就俾成咁。結果就大家就俾揸精根據日本嘅形容方就係揸精獅子王，笑碌咗喺度嘅。 唔係我自己個小將又抽到，咁係唔知道可能嗰日我女仔我又唔係好明，可能真係我諗可能真係要男士先至會感覺到佢嗰種佢嗰個色氣咯， 係色氣咯。好啦，跟住泳裝活動之後就輪到， 你哋唔記得講呢個阿武藏同埋不齋喎？ 啊係喎，唔記得咗添，因為相對嚟講咧，水著武藏咧，佢相對我都比較多薄本嘅，但係俾之後我搶曬風頭。幾好用嘅，因為佢狂職藍寶具咧， 我自己用嚟攞嚟玩三回周回咧，幾好用噶。其實唔差噶，我覺得阿榮章武裝 OK 嘅 ，OK 同埋佢因為有無敵貫通技能啊嘛。對於成日用無敵貫無敵啊，閃避咁嘅麻煩友嚟講咧，一到站佢咧三回好玩噶。 但係佢如果唔開二嘅 MP 率真係好低咯。 佢係靠二 MP 率咋，但係一用咗二 MP 率嘅話，佢有本事可以咧一個 一放寶具加藍藍咧，跟住再放一次寶具，可以寶具連發㗎佢。依樣嘢佢幾好用嘅，不過佢寶具二技能二咧就只限藍卡，即係話一定要係即係話一定要寶具藍藍 EX 你先可以寶具連發。至於榮莊。泳裝不齋就唔係好，以我哋唔好紅咯，冇咁冇啊冇誒泳裝泳裝精得咁紅咯，阿晶 用就好用， 好用 用誒 用就幾好用嘅。 不齋同你自己諗下，不齋同啊同精得本來嗰個底基底爭幾遠先得個受歡迎程度。 唔係泳裝，唔係因為泳裝黑晶其實真係好好用嘅，泳裝不黑晶堅好用。 兩隻都好用嘅，泳裝不齋都好勁嘅，但係始終佢都係。 泳裝不齋就有少少有泳裝不齋有少少似啊蘭斯洛特嗰種用法咯，吸星出星吸星，跟住爆擊。 但係佢又冇啊蘭斯洛咁好咁嗰種咁變態啊嘛。 蘭斯洛特有可以連續三槍出星啊嘛。 係三槍出星，跟住 阿不齋冇。 佢可以連爆佢三槍，跟住又出放寶具又爆佢三槍。嗰下先恐怖啊嘛佢， 咁不齋係出一次性啫。 唔係，但不齋嗰樣就一定保啊嘛 佢。係咯，算好用啦。同埋佢同埋佢嗰個寶具，佢 offer 係加即係總之就係如果你可以 O 即係總之如果你 offer 到你嗰個寶具就會越打越勁啫嘛。係 咯， 即係你搭一二三三個第三個寶具佢出嚟嗰個數字會大好多啊嘛。 但係仲唔係最緊就係一定保啊嘛，活動角，而且仲係有幾可愛嘅，因為成日啲人吐槽就係泳裝唔係 兩個佢出招有兩個版本，戴太陽眼鏡噶，有太陽眼鏡版同冇戴太陽眼鏡版。 唔係嗰唔係太陽眼鏡嚟嘅，泳裝冇泳裝不齋嗰個係潛水鏡嚟嘅，嗰啲咧太陽潛水鏡嚟嘅戴落去。嗱以外嘢咯不過咧今次泳裝就係俾人吐槽就係。點解泳裝武裝？你個靈機三可以好似三條底褲、三條泳褲黐喺肚腩度嘅？ 三條泳褲唔知點解日本有一排佢哋啲泳佢哋啲衫啊啲泳裝係唔知點解係興呢個設計？ 好奇嚟咯！ 係日本係有一排係唔知點解興咁樣嘅設計，所以變咗係咁樣樣。我相信佢係嗰個畫 師。佢阿瑪 佢係真係參考翻日本嗰邊嗰一排興啲嘢，只不過就。可能佢出即係真係到出到嚟，可能就 我哋好怪咯。因為嗱，舊期咧呢樣嘢 FGO 啲泳裝咧，其實唔係第一次啦。首先舊前年啲泳裝精得咁樣，點解你零機衫好似睡衣咁樣嘅？好似咩淺色睡衣咁樣，翻零機二零機一仲好睇泳衣。跟住 根本 冇裝。 根本零 零一零二有冇裝？ 零咩水就精得零機二嗰件唔似泳衣，似係運動服啊，根本就係身體粗啊。 好睇嘛，即係嗱，起碼純顏。即係今次武藏嘅水藥二嗰件係競賽泳衣嚟啊嘛。 第一啊，零一係競技泳衣。 零二就係牛仔裝咪泳衣牛仔裝嘛。 零三其實都係泳衣嚟嘅，不過日有翻少少日式風格咯。係 咯，即係叫做 但係我覺得武藏呢件都係仲係好睇過舊年我嗰個泳精咯，因為佢精得。即係呢個泳裝積得零三嗰陣，我心裏做乜？ 情趣內衣咁樣，情趣內衣， 跟住又加上呢個奇怪嘅蝴蝶結，仲有佢嗰個頭骨蓋啊嘛。 跟住 嗰個唔可以冇噶嘛。 唔係講起泳裝，積得，哇！今年真係我覺得今次泳裝活動啊，積得真係形象崩壞到一個佢就係洗腦。 佢 姐姐邊門 之下有邊次唔崩嘅？ 阿叻邊門 泳裝有邊個唔崩噶？ 阿叻邊門大戰媽媽 都沙。精得喺除了 AP event 之外，冇一次佢出場嘅 event 係冇崩。 唔係，最緊就洗腦。 白精啊，黑精又唔有㗎，冇有冇事㗎？ 洗腦 精一定啊！ 洗腦電波，洗將畫家洗咗做弟弟，跟住咧點對 妹妹啊？ 弟弟唔係咁啊，睇下用 唔係睇主角弟弟妹妹啦。 跟住咧點對抗佢就係用媽媽對抗姐姐。 咩啫？佢基本上佢之前。 同人志嗰陣已經即刻黑精，同童晶就即洗咗做妹妹啦， 洗到好啊，洗到點波。跟住最絕就係、 是，唔係講真，唔係佢黑精同童晶唔關佢洗到點波，係佢出之前 就已經係三姊妹扎噶啦， 已經係啲薄本三姊妹成日寫噶啦。 唔係，但 係 正式 就係佢哋噶嘛。 只不過正式寫， 佢哋成日將出邊人哋玩嗰啲自己攞埋嚟用噶嘛。 唔係咁，佢金閃仔試過一次就係咩三姊妹噶啦，大妹大女二女三女噶啦，官方認定咗噶啦三個。重點就係細路電波下先吹獎啊嘛。阿李斯仲話連 B B 都冇做得咁過分。 我覺得呢個先係大禍咯。佢即係你諗下，連呢件事都會吐咗 B B 都冇你咁教。 而對抗方法就咩啊？用媽媽對姐姐啫。結果就出現咗就係、是、成為一套漫畫就叫成為姐姐啊嘛。跟住咧另一套小輕小説就係、是、你媽媽係你媽媽攻擊係二回攻擊 老母啊！ 係啊，結果出現咗咩？媽媽姐姐同一個作者，即係睇佢跟住 唔係同一個作者， 同一個畫師。 嗱阿 Nintendo Model 咧係嗰個畫師自己嘅同人志，而佢亦都係胡松英媽媽嘅正式插圖人設係佢畫噶， 結果 係公式嗰個。 結果大家畫到一段之後就咧，係攞翻個梗同個原作者講，原作者話：嚇、啊，我想畫嗰度，因為揸本人媽媽姐姐，即係媽媽你媽媽係單體 B 攻擊噶嘛？得你爸爸寶貴翻係 B 攻擊，因為就係姐姐嘛。 嗯， 笑到依個笑到撲街又係。咁一嗱好啦，咁但係即係依度講完啦，基本上榮用好啦，跟住係掛住蘑菇個名，但我覺得 OK 一般嘅 Saber Wars。 我躲到瞓著咗。 好悶，蘑菇嘢唔係特別套路好嘅啫，依個話一般嘅啫。純粹就睇咩咧？各種版嘅伊斯塔咯，因為佢睇個樣嘅設定年紀應該係各種版嘅。跟住就咪追拖咗好耐追實裝嘅災星簡， 宇宙版宇宙大學宇宙大戰嗰個宇宙 Saber Wars 啊嘛 ，Saber Wars 冇 Saber 啦， 唔女英雄係啊，因為 Hero X 啊嘛，就 X 唔係 X 添啊， 今 X A 都有出 ，A 都係，但係今真係悶咯，我覺得個劇情寫得阿蘑菇， 我好似係完全唔知道佢喺度做乜嘢咯， 係前半同後半。佢其實解謎篇即係解到最後，其實嗰個寫得唔錯嘅解謎，其實好靚噶解嗰個故事。其實最尾決戰嗰度寫得好靚噶。咁但係 前半 真係其實係真係唔知自己成自己喺度行緊啲乜嘢。 唔係啊！即係如果你問我，佢就係、是、如果你問我，我咪佢咪喺度發花痴咯。阿蘑菇喺度發花痴咯。 其實 即係自己佢喺度諗一堆嘢，跟住我話我去。我不知道他我尤其是我看他寫即是宇宙伊斯塔那陣，他入面那些內容完全就是哇他我以前就直情即如果蘑菇在我面前，我直情會想我去問他，你做什麼啊？你在這裡做什麼啊？他真的好，他今次 Saber Wars 真的好悶。其實 他第一次 Saber Wars 個活動都是悶，但起碼他入面個故事你係搞笑，你會記得佢寫過啲乜嘢，有啲咩人出場，佢哋搞個笑。但係今次真係完全就係、是、我完全唔知喺度 搞笑，又唔 係 認真 又 唔 夠。唯一今次最大得著就係咩咧？速水長速水長配時辰咯。但係速水長出聲，繼山崎 Takumi 喺復刻嘅私人活動裡面做做開箱做即係做商店嗰、那個，今日阿速水長配時辰出嚟啦！ 哇，大佬你真係唔係講笑啊！大佬佢時辰佢自己喺度解釋點樣又係點樣 洗白時辰？ 洗白時辰！哇！我大佬我真大佬我睇到佢最尾，我係真係講唔好笑，我係真係爆粗口出嚟咯！ 時辰呢？ 呢個係平行世界嘅時辰嚟嘅，唔關事嘅兩樣嘢。 唔係我知啊，但係我都係想爆粗咯，即係佢。即係仲要蘑菇覺得佢咁樣喺度洗白緊時辰，但我真係覺得唔好意思，我唔覺得咯。 其實時辰唔使點洗白嘅，因為時辰其實咧好多人幫佢洗白咗㗎啦，即係唔使特登洗白嘅。因為其實有機會，等我聽我解釋下時辰。因為其實咧好多人都研究過，其實喺非世界裏面咧，時辰將遠八兄將阿英咧交俾間同家咧，有佢必須要理由。事實上亦都只能交俾間同家喺佢嗰選擇裏面。首先就是他不知道加同加的魔術是什麼，因為魔術師是不敢調查對方魔術的， 之後間咧睇誒睇下誒《事件簿》裏面第一集啊，阿二世只要稍為分析下盧維歐魔術啊，貝拉即刻想殺死佢啦。基本上咧，阿遠時辰咧係唔敢分，係唔知道，亦都唔能夠知道誒加隆加係咩魔術嘅，所以佢認為就係將阿英交俾加隆加有好處就係一，加隆加當時係冇承繼者嘅，冇一個即係冇冇。而加隆加是需要人去承繼他的魔術，那我將我女兒一個擁有很優秀魔術才能的女交給加隆加承繼他的魔術有什麼問題、啊、而當時他第四次聖杯戰爭不論成功或失敗基本上他都死硬的，而他也知道他林那個年紀是不可能保護阿英，所以他需要將一個將擁有特殊才能嘅阿英交去一個家庭，一個大樹去保護佢。而當時嘅選擇就兩個選擇啫：一加隆加，二就盧維亞加。而盧維亞加嘅情況係，除非佢真係走投無路，唔係佢唔會揀嘅。因為第三次聖杯戰爭，遠版加同盧維亞嘅嗰個家庭咧係反走面，係出咗有某個原因係成世仇咁滯。依件事搞到遠版時辰咧係唔敢求助盧維亞族老家嘅，咁。不求助老維亞老家，咁而加隆加啱好又需要一個承繼者，交俾佢其實好正常噶，即係等於就係、是、日本其實日本依類就係你看外國人唔係好理解日本人啊，就係、是、日本人好興嘅咩啊，自己生咗兩個仔，個細大細仔冇承繼權，啱好隔離屋企佢缺一個承繼者，將佢過繼俾隔離家，喺而就算冇話入戰國時就多得不得了啦，戰國時經常出現就係咩啊？啲君主將佢自己嘅仔咧周圍過繼啊，所以其實一正常嘅。好啦，喂，唔好再扯耐啦，遠百即係遠百時辰啦，依樣嘢有機會再講啦。咁結佢其實分咗冇必要特登去洗白佢咯。但係聽到出水養百聲後，我覺得係值得嘅。同埋最緊要就再精簡出場咯，再精簡拖咁耐啦，呢、這個角色差唔多係一開頭第一批2015年差唔多出演解包又會有呢個角色嘅拖而家。 诶，仲有大把角色解包咗，到而家都未出现啦。 有啲出咗啦，有啲出咗啦。嗱，好啦，跟住就系去到圣诞节啦。最就系剑击版嘅阿斯托夫 消失了的万圣节啦，喂， 唔系啦，出咗啊， 消失啦， 唔系之后佢用呢个方法复刻咗啦，阿信 .com。 咁唔系啦，去四百窝度啊！呢、這个万圣节礼品醒嘛， 顶佢个肺！大家期待依嘢啊！即系好多人玩紧都话冇依嘢啊，冇依嘢系列嘅万圣节边系万圣节嚟噶？ 咩啊？冇 唔系伊丽莎白啊！伊丽莎白 龙亮， 好龙亮圣诞节唔系万圣节嚟噶嘛？结果就唉，真系冇咗佢，顶佢肺！跟住一跳咗去圣诞节，就系终于回复正正常圣诞节啦。因为前年圣诞节就出国，唉，黐线！但系完全腦開窿嘅人，唔知有咩嘅。今年就正式聖誕節， 但系個失格聖誕節亦都真系冇錯咯。 今年聖誕節就係、是送嘅就係送阿公職嘅藍天格爾，好正常，好靚， 張圖都唔錯， 好靚，個能力強，角色靚，達成美雪把聲好，達成把聲好靚，冇得彈嘅。 同埋張麗莊都好有用咯， 好靚， 張麗莊好有用， 好有用，張麗莊。跟住咧，五星咧就係阿斯托福劍版嘅，同埋個古仔都正常啦，古仔都今次正正常常啦，起碼就真係送禮物啦。雖然當事人話：我點解聖誕老人㗎？聖誕老人唔係應該係胡鬚嘅肥佬嚟嘅咩？跟住啲聲成班玩家就係、是、你講出我想講嘅嘢啦。 咁多年嚟嘅聖誕老人都冇一個係男面，亦都冇一個係肥嘅咯。 大家就想吐槽，但係即係俾男面帶吐槽咗咯。但係起碼都冇出國啊，大佬，計心巴出國領佢個肺。前嗰個 唔知啊，我只 OK， 我自己 OK 中意嘅角色嘅。 但係其實吐槽位更多咯。 我哋嗰個角色麻地 係咯，但係藍天格爾又好用，藍天格爾又好用，角色又靚。唔係，因為咧其實好衰嘅，高橋慶太郎高橋慶太郎係唔識畫騎立繪嘅，即係佢企定畫一個姿勢畫咧，佢識畫嘅。所以今次咧，佢避重就輕，換咗一個特別啲嘅姿勢，咁又好睇啦個姿勢。 但我好記得佢聖誕男，即係呢個聖誕行李會出場嘅小朋友咗啦，即係一出場啦，跟住後屘跟住一同業跟住拉住阿傑克，你望清楚，你望一望聖誕老人嗰把遮，跟住咁掃埋去，原來是針嚟，跟住嚇到嗰陣你有冇死？ 但係最初咧睇嗰個宣傳廣告，大家以為佢玩緊軍火女王啊，因為畫師關係啦，但係結果出咩啊？ 佢玩嘅唔係軍火女王，而玩神仙教母啊，骷髏滿人間。你咁一講呢個咩知噶啦？啱啱先至播上個戲上個戲嘅，舊年上個戲嘅。因為直情驚死你唔知咁樣，驚死你唔知啊！直情話到明係佢啊角色。 嗯。 因為佢把遮飛嚟飛去啊嘛。 你又係好似擔住把遮，跟住飛嚟飛去。 係高明師啊嘛。所以呢個一玩就係，哇！原來玩呢個坑。最初我仲以為係玩緊軍火女王添，因為佢有子彈 帶。唔會，玩軍火係 可能玩啲咁細嘅咁細。 因為軍火女王唔係個個都識，始終即係就算你話係個作者自己畫翻，但係未 坑太細啊。 呢套戲真係難滿。 即係嗰個，因為其實聖誕嚟講咧，你軍火女王其實好經典，同埋。呢班他們呢班仆街，佢哋自己越老嘅啃人越中意玩噶嘛。 係馬同埋馬利包平真係英國家傳户曉嘅童話人物嚟㗎。 嗯， 家傳户曉到差唔多叫做你英國你靚仔冇人未聽過佢嘅名咁滯去到。 嗯， 咁玩呢個我覺得 OK 嘅都好啦。跟住聖日即係新年咧就實裝咗楊貴妃，新年元旦新年過楊貴妃。 唔知佢今年楊貴妃好似連小故事都冇啦。你諗下之前北齋都有個小故事啦。 北齋嗰個其實點知小故事啊？ 喂，北齋嗰、那個唔係點解我話小故事咧？因為紅葉魔直情出咗個活動啊嘛。 成個活動俾佢啊嘛，北齋 所以相對北齋係一個咪。 北齋嗰個好似係七日之間每日打一個即係叫做偵探故事啊嘛。嗰次打。玩咗之嘛，跟住又揾翻佢老豆啊嘛。 係啊，今次就 即係解翻佢。其實點解佢係？ 因為科連拿啫嘛， 外國人啊嘛。 但今次阿楊貴妃完全冇解釋過嘅，但係你唔好理，因為黑星紅白就係爭，依然抽爆結果係。 呀，咁你話黑星紅白嘅，咁呢啲阿紅葉魔咧，紅葉魔咪又 係。但唔係佢，但問題就係好誇張㗎，因為佢當時一出咗之後咧，楊貴妃啲圖咧係瘋狂洗版程度係。 是沒有故事都勁多圖啊，大佬。 係啊，因為 呢樣嘢真係勁嘅。 洗版多到去，因為佢嘅洗版程度，佢上次有咁瘋狂洗版係黑精啊，係狂精嗰陣時候啦。因為之後有一個角色係之後紅咗先多圖嘅，例如話佢就獅子王啦，但係未出就已經洗版嘅就係黑精嗰上次咪咁嘅狂熱程度啊！哇，洗咁多啊你去到。因為 個個都係都唔知道，係連佢點解會外鄉人都唔知道，就已經個個都話要抽啦。 即係黑星紅白就係賺啊嘛。 未啊，紅葉魔都冇咁過分啊。紅葉魔嗰時都唔係咁過分嘅啫，啲人。 因為紅葉魔冇咁識氣啊嘛。 係啊。 紅葉魔一隻雀，但係你諗得，但係你諗乜嘢？ 可愛係羅莉係。 唔係個個都啱羅莉啦。 但係今次就係加川夏洛卡配音。再加又玩黑桃嗰個啊，即係啲外星人啃啦，即係加埋楊貴妃殺曬，講啲其他黑色紅白 嘅，仲要嗲聲， 係啦，即係佢黑色紅白殺曬，好，然後咧就跟住到咗一年一度情人節活動，女性情人節一定有活動嘅佢哋，今年就應該就遵從要求嘅，就係、是、既然出咗紫色布，咁啊今年俾青少年年你啦。 嗰部 Switch， 因為舊年紫色布一出嚟嗰時候，所有玩家一致都話就係、是、幾時再清少華言啦、啊？你係信眾要求咁就去到，我覺得係信眾要求嘅。結果就今日出清少華言俾你咯，成個動就係清少華言同紫色布嘅GL 組合。 佢哋根本就好想出一堆日本嘅英雄啦、啊，只不過係一開頭佢講大咗話，好盡量唔出日系英雄啫嘛。 因為麻煩就係、是、其實係精靈就係、是，始終你的古仔唔係喺日本度啊嘛，跟住出日系精靈其實會比英靈會比較麻煩嘅，會夾即係 唔係啊？佢嗰陣時開頭講個英靈定位啊，問題唔係嗰啲嘢係英靈定位、啊，係 英靈位鳩啫嘛， 佢想避中國啊。 咁呢樣嘢 結果搞埋自己日本啦、 啊。唔係當初佢諗住避開嘅，同埋始終佢當時話歐洲歐西歐科啊，西歐戰爭西歐概念啊嘛，所以咪避日本精靈 西歐系統嘛，當初話 係啊。所以佢被日本英靈啊嘛，結果日本英靈被中安英靈都被埋啦。 其實未去，如果唔係出 FGO 都唔會玩。 錯啦 ，Extra 都話 Extra 嗰陣出中國英靈咯， 都有。 李思雲咯， 李舒文同吕布咯，呢两个都系 extra 出噶嘛。 系， 唔系因为你 extra 你升咗上去月球嗰度啦嘛，月球系成个地球嚟成个地球去揾英灵啊嘛，所以变咗嘛，佢可以避开嗰个西人系统咯。 咁、今次就出青少立言，仲青少立言其实唔系最初出青少立言嘅时候咧，大家估就系佢，因为佢就系话佢冇讲名啊，就系其他 Archa。咁大家估系边个？结果都系一如所料，就系、是、最大居住就青少立言。但系点解你系 Archa 噶？即系正常嚟讲，青少立言你冇可能系冇可能 Caster 噶嘛。所以最初佢要 Archa 识 报够 cast 唔系，只要一定 Caster 只要一定 Caster 噶啦。作家系英灵，基本作家系英灵，差唔多全部都系 Caster。所以 你都唔好话啦，福尔摩斯都当初都话啊，其实我应该 Caster， 不过因为有啲原因关系，所以我做咗 Luna。 系啦，有个佢唔系相对讲都比较。 通常即係呢個，通常文系嗰集通常都係 caster 啊嘛。 caster 咪 caster， 跟住 Luna 已經係比較問佢，但係 Archa， 喂，青少立言，你幾時識射箭㗎？而知佢箭有模式都唔射，衰嘢我知道，唔好吐槽。喺 Archa 識箭面咧，會射箭嘅 Archa 係好少有。 唔識劍嘅，唔識用劍刀嘅，你唔好 Archa 調翻轉。 Archa 打近 ，Archa 唔使識射箭嘅。 Archa 打近接箭嘅 Archa。 不過死啦，我都唔係好記得青少立言佢啲攻平時啲攻擊係點。 打掟嘢咯。掟嘢用紙咁樣咯，而佢寶具係，哇！佢寶具嗰個正面其他咧，瘋狂洗版啊！因為太有啃衰咧，佢出寶具之後，哇！我淨係喺 IPS 裏面啊，淨係依個啃，淨係尋草紙春草沙咧，依、這個就自己個 tap 噶，即係好多人都玩依個 tap 玩依個啃啊嘛！依個畫面，我自己收手軟，同埋今次佢要特登揾佢更加做一個對比嘅。紫色布咧就是未亡人巨乳成熟，今次咧就而阿青少年就是可愛 J.K. 母乳，刻意做對比嘅。聲優方面，一個就是白夜愛衣，另一個就是化好似男，對比好強，好刻意做對比嘅。有咩好唔好用啊？真係唔敢講好唔好用，因為講 Archa 係怪物怪物 混雜嘅，勉強可以三周回嘅， 但Archa 喺 Archa 色里面咧太多怪物啦， 冇办法喎、啊。咁等佢哋系要出咁讲真，反正好多人即系咁讲真，好多人抽翻嚟都唔系真系要用嘅啫。 咁系因为佢口外啊嘛。 呢个唔系，根本呢只 game 抽啲人抽翻嚟都唔系为咗战力嘅咯。但系 我因你用 嗱，调翻转啦，女性唔会睇战力，男性只会睇战力。 唔系明啊！我抽角系唔睇战力噶，纯粹就咩？好简单就系、是、最新出奥德修斯，本来咧男角唔谂住抽嘅。 你是不想抽了你抽了， 但是因為他的變形 MS 好太有型了， 你一單不行你都不會再追了。 那是喂，那就算我再喜歡的角色我都是一單而已嘛，即是 當年、啊、我抽啊最初第一次實裝啊術師像啊，我一單一單不中我放手了、 我不是那個時候有送石嘛，那個時候有送石嘛， 我一單人一單我送今年送石暑假送石我抽我頂佢個肺，我想抽啊卡米拉嘛，我抽最後先抽卡米拉，結果仲有大部分石，結果抽唔到啊榮莊莉莉絲啊，我單進兩絕啦。 榮莊我好似淨係抽到沖田。 我第一抽卡池，我因為我為咗抽啊 主將我 卡米拉嘛，結果反而阿武藏補三頂佢個肺，武藏補三阿熒武基補二，跟住卡米拉先抽到一隻。跟住之後，我打住嚟住先抽到阿水松田。 我個小將本身想抽梅林嘅，但係變咗反而就泳裝嗰兩隻五星都抽到，但係就抽唔到梅林喎。 真係受我命啊！真 係 嘔血啊！真係咁，我覺得修斯就係冇辦法啦。嗱，寶具就係可變形 MS， 用惡搞師嘅出擊畫面，跟住戰鬥無阻係 Iron Man。哇！型到即係有潮到出水嘅無阻。咁冇法焗住抽。 你哋講今次呢個白情啊？ 白情因為白情我錄音時就啱啱先開始嘅，不過都唔會點樣期待嘅。但係暫時 OK 就係阿墨竹師姐大活躍咯。墨竹師姐之後又一個好係一個叫做咩？ 複雜嘅少女心。 郭爾克白北拳啊嘛。咁難得地成班美男型男圍住佢一齊去冒險，終於到有出頭嘅日子啦。 我当堂即刻谂起Orion 阿里布佐嗰只红算唔算型男咧？ 唔系嗱， 根據講法，嗱，即係二點一張講法就係、是、啊，以下送文佢嘛，你有咩勁？你有咩厲害得過佢哋黑絲啊？樣咯，跟住即刻啊，以下送即刻冇聲出，咁。你用阿開卡斯個樣子比啊，真係好難比嘅。佢亦都唔算炒噶嘛。超人伊亞索，超人外央。 我而家講，我而家講嘅唔係超人 Orion 啊嘛，我而家講嘅紅白 Orion 啊嘛。 幾好啊！我唔差，幾可愛啊！同埋再同埋嗰同埋呢陣容幾算幾 OK 噶，有伊亞宋啦，有聖喬治老師啦， 有亞洲娜 啦，係啦，亞洲娜啦 ，OK OK 未啦，跟住再加埋西翼嘅，又成日揾西翼橋嘅奧德修斯 ，OK 㗎，呢個美男陣容，出得嚟嗨得嚇人㗎， 都係嘅 ，OK 啦，好啦，咁大致上活動差唔多講完啦，咁 啊 ，Dotcom 咧， 啊係喎，有啲 Dotcom 機會唔俾我每次，真係衰啊， 我冇打呢， 好真係佢冇升過，因為 Dotcom 冇升過追加，唔記得咗講佢。其實 Dotcom 就 係咧，係啊，同埋閃閃祭變，同埋呢個閃閃祭，我哋原本諗住都係復刻上次個閃閃祭，但係估唔到佢中途竟然係變咗做 呢個。依個我就講，因為閃閃祭係因為技術問題嚟先，就係 Kelly 講問題嚟嘅。講咗亞馬遜先第二次得八重塔，今次好咗，因為今次嘅八重塔咧相對嚟講係佢個人手冇咁吃緊，因為之前嗰佢難度咧調得比較高啊，人手比較吃緊嘅揾得係。所以你有時咧，有時 唔係，但係大家唔知道，大家唔知道原來有女關一百版，所以有啲人咧 hea 帶投一百，到之後嚇、啊、有啦，嗰啲之後先衝嗰下咧太慢啦，變咗就 refresh 冇時間。 同埋佢今次佢今次嗰個 C 佢個 CG 時間又係直正常咗。上次我五 個鐘，上次六個鐘，上就可以再出場。嗯其實都係六個鐘係嘛？ 差唔多。 其實就冇分別嘅，不過嗱，想快咧就 唔 係 啊，但係好麻煩咯。佢上次個温泉一開始已經開齊六個，不你今次你要開，你係十層開一個咯。 温泉啊， 係啊，温泉咧。 今次係優甜設施， 但係你想嗰座塔已經改，你想改裝到咩程度啊？ 我唔想逃租，我唔想再逃租。 首先在城上面裝金字塔，跟住再裝營部城，跟住 用翻嗰個啊， 係用翻嗰個啊。 最後最上面啦，營部城之後再搭啲咩台啊？ 驚嘢咯，驚嘢。 唔係啊，佢都係嗰一棟，但係佢係因為佢話呢個亞馬遜 .com 佢話嗰個特異點就係喺嗰棟神奇建築物入。發現嘅就話我哋阿 CEO 就發現佢嗰啲 員工唔知點解唔見曬， 係啦。 所以咧，佢你喺揾翻佢員工之前，你幫我諗，你幫我派翻貨，結果成個家底出去幫我派貨。 跟住就係、是，所以就係你又係每十層有啲小故事，就係嗰扎英靈喺度點樣講佢哋點樣喺度唞啊，喺度玩啊。 唔係最精彩就係FAP 組。今次將輪到阿 Sammy Sama 做即失枕啦，天佐四郎，跟住一吐槽啦。如果阿 Sammy Sama 醒翻去，又要放寶具咧， 會 放。但可能我照碌咗喺度啊，哇！真係放閃都放到咧，因為其實真係幾好睇嘅，其實嗰啲小故事。 佢有陣時其實呢啲 玩得開心啊， 單次嘅故事，只要佢唔搞太即係其實反而呢啲真係重點，最終點玩就點玩嘅。其實通常 同埋大家即係都想睇下呢、這個紅炎魔同埋呢個 Emiya 嘅組合，就今次有少少開睇啦。跟住我唔記得 Emiya 佢嗰個職位係咩啦。總之都係喺廚房，即係嗰啲喺日式料理嗰啲都幾高位嘅 主廚啊嘛。 嘅 通稱衛工主廚啊嘛。 係啊，同埋啊。雪山神女是不是好像今次就終於入了廚房做，可以負責咖喱的， 是啊， 我進去好像他不知道，我看到他說什麼整咖喱，正在不要吹啊， 好過癮的。因為今次他那個休閒設施呢是有屬性的，有些如果有屬性的話他會回覆快一點，挺過癮的。其實今次是多了玩味咯，還有今次也相對沒那麼緊，今次就時間大家預鬆了， 是因為今次長了嘛，我都勉強跑完這一百塔，不過可惜他一百層之後因為他再沒有小故事，所以我都隨便打 了。不是最喜歡就是阿提密斯那版，我最初出石像的時候跟著咦那個石像有點怪，跟著不是石像來的，原來牛李翁的東西真的出現了兩個牛李翁了。 真正正正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二點五一張咧，佢兩個相愛相殺，真係太悲慘，悲慘。大家就希望有啲開心劇情去中和翻。 嗯， 好啦，跟住終於講到技術性問題啦，就係、是、啊，今年先制2019 ID4 定佢個肺天煞反擊戰，前半仲係以為今年就啲，突然間後面啲天煞反擊戰， 忽然間爆咗啊啊！ 宇宙伊斯塔咯， 伊斯塔。 復筆啫。 開始開頭以為佢係洗腦版，洗腦咗版喺度搞喺度啊誒費率但美金而喺度玩又玩嘢，點知真係原來唔係就 原來 係 復筆嚟嘅。嗱，今次咧新追加首先就係血虎王啦。因為其實同今次血虎王其實最麻煩就係、是、又打毒性，其實主要打毒性。 唔 係 血虎王係有老婆喺度加。 係啊，佢老婆因為如果你唔俾佢媒劃嘅話咧。啊！佢老婆阿宮希德咧，喺後面搞嗰陣嘅。 唔係，即係你要俾阿血虎王有表現，就殺你一隻啊！又隻，佢就會陶醉。即係如果佢有表現，例如 critical 啊，有咩佢就會陶醉於佢老公嘅英勇表現，所以就唔記得放，唔記得放 buff。 係啦，所以呢版其實最好打就咩？你有無力貫通咯，即係簡直。 你有無色貫通，你有多啲迴避，多啲跟嗰啲咧，咁佢就會得，咁佢就會其實冇用噶啦，即係會不斷唔記得咗用，不斷冇佢冇 buff 其實好廢嘅啫，咁但係一有 buff 就好很勁。 因為少你韓職啊嘛，跟住第二場戰三姊妹，哥爾共三姊妹。其實都係依場都唔算難打嘅，因為始終佢第二回戰佢都係打又。 佢其實問題又係。 佢 又 集中啊！ 佢有。 阿姐會吸火啊！ 佢有抗性，會有吸火，然之後佢哋三隻咧有唔同嘅抗性，咁你就點打咯？但係又係都係嗰句咯，黑州辣兩下唔該。 冇黑椒辣就冇黑椒辣，我哋用阿浸浸咯，因為佢辣，因為佢冇熟，佢冇識。 佢就唔係 冇興味，佢唔怕味滑。 佢唔怕味滑，但係其實都有，即係其實唔係完全避得曬嘅。嗰啲男即係性別 buff 呢啲嘢，唔係避得曬嘅，但係叫做到嘢咯。 跟住咧。用真紅勇者傳說 HD Remaster 啊！呢、這個好玩啊！呢個好玩啊！其實真係好玩。 呢個其實真係幾好笑啊！ 嗱，重點就係一勇者龍娘一死即 game over。第二就係勇者龍娘每打死嘅敵人，佢能力會強化， 會升 level， 會升 level。咁咧，如果你能夠有本事令佢打曬所有七條七關七版嘅所有敵人嘅話咧， 係埋齋嗰下， 埋齋嗰下，佢係有本事同佢著單挑大佬嘅。 其實應該調翻轉咁講，你升唔到 level 十咧， 你好難 嚟過啦，嚟過啦，等於嚟過啦，唔該。 同埋最麻煩就係、是、佢中間一段咧打村民咧，如果打死村民嘅話咧，你會扣噶，哇！嗰、那個痛苦到嘔啊！因為最麻煩就係你逐個 其實個村民就係、是、如果你救得到唔殺佢咧，佢就會有一個回血 buff 會十 turn 啊，十 turn 回血 buff 啊。係，仲要係每下成幾千嗰只嚟㗎，即係唔係以佢 HP 量嘅睇翻，佢如果滿血嘅話咧，好似話成三四千每血，就係、是、幾方全部啊，每turn回三四千血啊，嗰種啊，但係至少最少都有成千血啊， 依 個十 turn 啊，最緊要係， 咪依班都打得最辛苦，唔係，真係嘥時間啊，因為佢打七關七打七局啊， 同埋佢最尾有一個咧就係隻眼攻嚟嘅，攻擊有必中，然之後。幾方全體寶具，即係 EX 啦，當寶具咁睇啦，嗰啲嗰下嗰只就真係，而佢係兩條血。 最麻煩依樣嘢 係擺到明係唯一屈你嘅。 無力貫通仲有， 咪必中啫， 唔 係 我 必中。 結果就係咩？我草兩嗰度就用劍黑解佢嗰個無敵，然後就借佢咯。係 啦， 跟住打到最後，因為我真係做得到啊！全部俾阿勇者龍食曬，然後勇者龍單挑大佬。 接近啦，你仲要，其實你仲要留翻嗰啲技喺最尾用咯。 嚇，佢話一定有梅林龍精得咯，因為你要靠無力捱 嘅。唔係一定嘅， 唔係你冇佢兩個捱咧，好啦，你捱唔到就 好難咯。 又龍鳞頭嗰幾槍好脆啫，佢抽用埋咧最麻煩就咩？有時連續幾槍佢狂扣你，放 debuff 扣你喎，打到嘔泡整佢肺。另一個難打就梅菲斯特啦，因為咧梅菲斯特一開頭咧佢 set 個詛咒嘅，第六槍必死。對抗的方法呢 一系就系泳装 BB 啊 ，BB 有一对抗必死嘅抗性，另一方法就系复活跟性，或者更直接方法就系用术师像宝具，即系术师像宝具有一个方法就解抗必死嘅。即係如果你術師像嘅話咧，嗰位用佢嘅話咧，就你起碼 唔係係一定要喺第六turn嗰下用。如果唔係咧，佢會跌，即係佢會燒你 buff 㗎。係 啊， 有咗啲嘢咧，即係你一定要嗰下用，即係嗰下起你要嗰下即刻擋佢，你過唔到 turn 咁滯嘅，接近過唔到。 跟住咧最麻 煩，佢唔係無限得買三 turn 啫嘛。 仲有一樣就係、是、之後最麻煩就係、是、之後咧，佢梅菲爾一爆擊咧，佢係 HG 係咁扣你啊，減 HG 係咁減半啊，會好似減半啊先。 是 最後一次減半， 他是、HP 上限減半， 然後就是這樣爆擊，而我對抗方法就是帝王花技能2技能1瘋狂加 HP 加到這個程度就是扣一半都大把那隻，但最麻煩10回合就結束了。那你有 其實真正麻煩的是他落了6 turn 之後他會跳去後排不能打，要打前面打三至三四隻佢先至會出翻嚟嘅，呢、這個嘢先係真正最麻煩嘅。 嗯， 但係你打得太多咧，咁佢會有 buff， 殺蜘蛛咧。係 啊，嗰下先麻煩。 殺蜘蛛要有 buff 嘅佢，唔記得啦，唔知係咪啦。但係總之好，即係麻煩咯呢啲。 啊，然後咧下一張跟住就係、是、阿奇里斯單挑，佢會重現翻 FAP 裏邊單挑型場面嘅，但只係得佢只單挑男角。第二要傷害佢，你必須有神性才可以傷害到佢嘅。即係話冇神性嘅角色，對唔住啦。 女角唔係冇神性，係比較容易打到佢。 傷得多啲咯，你有神性傷好多嘅，但係冇神性嘅話傷得好弱嘅啫。所以咧，同埋佢唔會一佢唔會揾曬殺即挑單挑，唔會單挑女角。即係話你想揾阿信 CO 去單挑佢，對唔住。除非用特殊的方法，唔係話佢唔會採你嘅。 冇噶，冇噶，任何就算你剩翻一隻女角，好似我冇記錯，好似連阿浸浸嗰啲都唔會單挑噶，好似冇唔單挑浸浸嘅好似。 係啊，所以我嘅玩法就係、是用佢抱狂狗咯，跟住總之一單挑時先上佢。 唔係都係嗰句啦，啲人如果你夠多嘅話，咪首先。嚟兩槍，嚟兩槍啊！ 咪浸浸得，浸浸得，我用浸浸得，單得，浸好得好啊！浸浸，因為佢夠硬啊嘛。 嚟兩槍，先嚟兩黑州嚟兩下，冇咗兩注，然之後最後嗰注就揾另揾阿浸浸，或者揾阿黑州同佢單挑嗰種咯。啲人都係咁講嘅。 即係 簡單嚟講，呢年咧七場咧，你基本上咧有六場咧，你有黑州嚟，或者你有 friend 有特滿寶加工禮裝嘅黑州嚟咧，你搞掂㗎啦。 或者佢狂狗咯，佢特滿禮裝狂狗對單挑佢咯，跟住加浸浸咯，兩個特滿禮裝同單挑咯。好啦，跟住下一張羅馬。看嚟啊， 羅馬其實又係幾好玩嘅一個， 好陰啊！因為佢就睇嚟好似好多槍，唔知幾八十槍啊嘛， 一百 槍，但係每 100槍， 但係咧基本上咧每打一槍咧，佢係咁扣槍嘅。 唔係，其實唔係扣槍，而係佢 會按畫面上剩翻幾多人數扣槍。 唔係，係羅馬 buff 人扣槍，有羅馬 buff 嘅，佢唔係乜唔係隨便扣槍㗎。是有羅馬 buff 的頭槍， 但係全畫面之上消失加羅馬。 但係佢會幫所有人加羅馬屬性 buff， 然之後亦都有得解，而佢會幫所有羅馬屬性的加攻加防會補血嗰啲嘢。咁就你要明白嗰、那個機制嘅，其實係唔難嘅。 嗱， 然之後打佢啊，傷害到佢啊，消即係打到打死啲卒啊，就會加即係就會加翻槍落去嘅。 嗱，咁咧就70槍嘅，記得查翻資料啊，70槍。就問題就係因為佢會按畫面上有羅馬嘅人嘅扣匹，即係話如果畫面上5個人嘅話咧，佢要扣你5槍。所以70槍嘅話咧， 唔係要羅馬屬性啊？ 羅馬屬性咧，我當佢最多可以扣5槍嘛。咁其實70槍唔係好，同埋最麻煩就係咩？ 佢4條血啊！ 4條血多打四，如果佢4次同埋咧，最麻煩就係咩？推 第 四階段 羅馬發展4期， 第四羅馬發展4期就咩？全員無敵。即係話唔使玩啦，算啦。所以話咧，你要一定要喺第四期之前收入佢。而我係用咗17槍收，我打成17槍先收入咗佢，幾險啊！我猜我諗住，如果過咗我解決唔到你，我第四期噶啦。 我最後一張啱好講一次喺第四期埋佢單，超難超麻煩，因為佢係佢你唔係佢唔佢麻煩就係你唔係會俾佢打死嘅，係佢不斷多加不加羅馬，係咁加羅馬嘅話咧，你基本上你唔會死嘅就係，佢係咁扣槍啊！嗰下先頭痕啊！你唔打嗰集兵唔得喎，因為集兵家話嗱，你打咗兩個集兵，咁啊扣三槍，唔打集兵扣五槍，咁啊計條數，你梗係盡可能增加時間啫嘛。 唔係啊，你打佢，咁佢就唔會承認你係羅馬，就會你個就會解羅馬不化。係 啊，喂，其實你唔打講話麻煩啊嘛，但係問題你唔打集兵唔得，打集兵，唉，作佢咩啊？狂精咯，用一屙寶具掃佢咯。你唔屙寶具掃佢嘅話咧，你屙寶具最實際。唔係嗰幾難 精單做啫喎，狂精 唔係狂精狂武藏噏錯咗，水武藏噏錯咗，水就武藏，仲水有冇送向佢？跟住最後我用狂精寶具崩佢嘅，換即係用寶石翁啊，最後扣埋單嘅。係誒依個我覺得今次其實最難，今次永莊最難打翻就真係梅菲斯特打咗頭痕嘅。 最運 game 係梅菲斯特，最運 game 係梅菲斯特，其他嘅佢所有運都可以用，即係都係都是有方法去減少運氣的、影響的，其實很多即是都有方法做到、不是太靠運的，即是當然如果你說你下下90% 都不爆的那沒計啦，那些東西那些真的真是你黑仔了，但是有很多做法即是很多對應法呢是真的不是用即是你例如不是只是抽卡靚啊，有冇爆擊啊？佢打你邊個？唔關事噶啦，少咗呢啲。 唔係冇以前 上年再上年嗰、那個， 再前年 嗰、那個真係例如海陸空嗰三個嗰啲物嗰個咪打到反台咯，嗰啲 打嘔血咯，或者更離譜嘅打下文西同埋打下山翁嗰啲咯，打 即係運氣太重啊，運氣成分太重啊嗰啲。而呢、這個你其實仲有 final 咧，未講。 花羅咩？最上次唔使講嘅要，咪羅馬都最花羅羅馬啦，花羅羅馬啦，花羅。 啊，羅馬唔係嗰。 花羅羅馬啦，花羅係羅馬。 花羅羅馬咩？ 係啦，花羅羅馬啦。 六場嘅咩？今次。 係啊，咩？好似有漏咗一場，我漏咗咧。我而家唔總。 有一場打七個噶嘛？今次次次都一個打七。 唔記得咗。 打七隻。 好似 係。七隻波㗎嘛？ 因為嗰塊易打咗啊。 唔係因為今次點解易打啫？怎兩怎用啊？狂狗一個。 狂狗有狂狗有狂狗有狂武藏有狂亞洲啦。 唔係啊，狂狗一隻可以兩槍搞掂三，即係可以單挑搞掂仔啊嘛。 哦，係啊。 嗰場係咪呢場啊嘛？啲人話最簡單係呢場。 係啊，但係之前仲難仲麻煩，就最麻煩即係梅菲斯特太麻煩，我打到嘔啊！打到我係黐啲灰燼想放棄咁滯嘅。 基本上我打唔過嗰啲我就唔打咯。 唔係咁，其實真係呢一年咧，即係金閃制之前咧出咗好鬼死多。O.P. 角亦都真係設計上正常好多咯呢場。 但係今嗱即係又講喺角色啦。暫時講今依以後半年咧，如果個人嗱卡最中如果個人後半年個人卡面最中意都係睇先。 你講角色啊？ 啊 角色啊？ 角色啊，就講下啦。即係純粹個人感想咧，就埋單講緊咁樣啦。最中意邊個角色啊？ 唔記得曬咯。 Kumi 咧？ 即係你講新嗰集。 新嘅話，即係後半年出嗰啲。 即是你講泳裝之後出嗰集， 係啦，總之唔係即係 泳裝梗係 就喺度開始， 泳裝總司咯， 泳裝梗係企我哋嚟輸啦， 係真係我抽唔到，冇得講啦呢個就。 如果淨係計今年嘅話咧，我睇下先啊。 今年啊，我睇先。 同埋啊，仲你漏咗講嗰個 上漲啦，上漲有冇啊？ 我講哦。不是受信章之前講咗，係唔講咗？因為受信章有講過咧， 好似冇啊。 係咯，受信章 有冇？因為好 咁高德嗰度互動，好似係咪信章？即係呢個七信章啊嘛。 黐線，頂佢個肺！誒，講埋一句。 最正係正史信章。 本物信章，明言係信章啲可能係女人嚟噶。呢個同埋就係出咗埋佢送嘅信啊，長尾警婦咯。唔係如果講 即係呢個角色。喂， 仲要水樹配，你精出嚟啲人都抽到撲街啦。 佢送嚟 FGO 好興噶嘛，最啲最好嘅角色佢都嚟送俾你噶嘛，啲一定會抽八個星。 俾你甜頭之後咧，啊而家呢個四星啫嘛，佢仲有其他角其他狀態水著版嗰啲咧，你 唔係心長攞三星啫嘛，谷山幾張啊大佬？ 有排 哇！你知唔知大佬抽幾多人抽心長攞尖叫就啊、哎、有冇搞錯啊？又嚟限定三星好難喎、啊。 限定三星先嘛？ 喂，舊年因為舊年鋼鐵，因為前年鋼誒阿二狀已經係啲人抽到爆咗嘛。 大佬啊，你限定三星嘅話，你福袋冇得抽啊！你福袋你真係嗰啲誒，你嗰啲唔同積福袋，你就抽你佢淨你係抽到你係佢係淨係俾嗰啲五星限定五星啊嘛。但係呢個限定三星啊嘛， 限定鋪嘅話咪有機，即係限定福袋咪有機會抽到嗰族嘅低星咯。咁但係仲難過你抽過。因為佢限定鋪嘅意思唔代表冇低星非限定角俾你抽啊，係真係有埋限定角，即係有埋非限定角俾你抽啊。 唔係，唔係保證啊嘛，嗰個先講明。 係就係因為有埋非限定角喺嗰個限定角鋪啊，低星嘅話三四星有㗎，係五星保底嗰只先至一定係限定咋，所以呢啲係好難抽噶。經常三星，尤其是其實唔好話限唔限定啦，即係唔係冇話福蒙袋啦，淨係基本個鋪啊，你自己睇翻啊，你要某一隻三星啊，係難過你抽，係某程度上係難過你去抽 咁升 噏五星噶。 你知唔知我係抽我大佬你拎啲三星，嘿唔用好簡單啦，你抽一單你點樣都抽得齊啦。但結果是我只係抽到保二咯， 算啦。 唔係，我真係 心衝 真係。誒補充啊， 我 仲有 抽 誒要 隻赤兔馬，我係抽到嗰邊保三啊，浸保三定點樣，我先至抽到只馬啊。 係算啦，陸川國又係為咗升優，因為係為升優抽角噶嘛。嗱，如果講純咗講角色唔講能噶，後替一升嘅，因為桂江由衣角色劇情有表現， 要第六張啫。 系啊， 未第五張啫。 系咯，同埋佢同埋《白光遊記》啊，我聲音能力方面暫，我覺得其實我水沖田幾強啊，打聲超 能力一定係浸同埋黑州蘭啊，冇無出其右。 中意嘅角色就受傷長，你咪強就一定係黑廣州蘭噶啦。 廣州蘭同浸都兩隻真係強得過火，係過火 過火犯規嗰嘢，我 OP 角嚟嘅。 即係如果對即係浸啊浸浸咧，對面冇無敵貫通嘅咧，佢就玩曬噶，可以接近，即係接近玩曬噶啦。 係啊，打 不過你問我用得最多就反而係騎文西騎。 哦，羅利文。 羅利文西 係啦，羅利文西用得最多嘅係佢。 唔係佢反而真係新呢批咧，佢會變咗咧件衫嗰個即係一二三街咧都換衫咧，嗰個 feel 唔同嘅，因為佢好明顯一街係其中一個就係普通啦，即係。真係羅莉版就咁羅莉版啦，二星即係第二靈機咧，跟住咧就轉咗就係柴溜冰，柴滾做溜冰，跟住就 尾道嚟噶， 尾道先喺尾道滾做溜冰尾道，跟住就真係踩冰啊變咗，即係有五即真係即係唔同嘅。 不過攻擊我用得最多就係、是、用得最多係啊水著型武機咯，劍之就水著武裝水著壁齋，用得最多嘅係，跟住其他都係啲新角方面。反而卡米拉雖然抽咗，但係用得唔係多。 卡米拉其實唔強，唔算強。 我抽唔到啊，抽唔到啊，張天揀啊，頂佢肺！我中山來英坐喺上落山佢啫。 我頭十抽已經抽曬呢、這個，包括呢個宇宙與世與世界啦。我自己都唔明，其實我唔係好想，其實我唔係抽，我唔係想抽佢，點解佢對我？ 唔知點解你唔想要？ 啲嘢唔想要就拱俾你，你想要嘅一直俾你。都差唔多啦嘛。 心晶片啊嘛。 唔係嗰一日我唔係想要劍馬福噶，但係唔知點解出咗阿福。OK 好啦。咁今拖咗上成個鐘啦，面膜都好。咁即於就2019年後半月比較清咗啦。咁下一次希望係希望喺五週年紀念活動開始開卡開送石嗰時候，我講下。 下次唔使嚟啦。 OK 啦，OK 啦，好， 到時睇下點咯。 好，拜。